丹巴呢，之所以这么凉爽，是属于青藏高原型的季风气候。八月其实算是它最热的时候了，却依旧是凉爽可人的。其实夏季的丹巴拥有它独特的魅力，冬暖夏凉的碉楼食物，金绿相映的田野树丛，以及藏系宗教仪式众多的摩尔多庙会，都成为了夏季丹巴迷人的焦点。丹巴拥有成千上万的碉楼群，素有千碉之乡的美名，其中梭坡、中路还有普角顶三处的古石碉楼呢，是最为稠密壮观的。碉楼的种类也比较多，以四五六角区分，它们根据需要设置了长短不同的高度。丹巴碉楼群呢，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区，错落有致地排列于山腰之上，经历百年屹立，巍然不动。除了丹巴的碉楼群，还有加绒藏寨的石屋，它们全都是用瓦片堆积而成的，有些地方呢还采用了以川木为主材的木板床，使得屋里的空气流通畅通了许多。不论是碉楼还是石屋，设计的风格都非常独特，丹巴藏族有着它独特的风貌，使得它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。不妨计划几日平缓一下步调，喜欢这样的民宿就留下来住几天，给自己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避暑山庄。到了夏季，丹巴五彩缤纷的丛林淡淡褪去了这些绚丽的颜色，变成了肃穆而又冷清的葱绿一片，但是这片葱绿却依然壮观，一览无遗。阴郁葱绿的颜色好像给夏季穿上了一身军装。到了夏收的时节，田间和古道变成金灿灿的一片，黄绿相间经典搭配的这些颜色便布满了整个丹巴县。我们进一首歌曲，一会儿回来之后，小童接着跟大家深度的畅游藏区丹巴。 点亮 天覆盖，不能再重来。回忆是风送来无奈，寂寞是为的告白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小彤带领大家去往丹巴藏区消暑纳凉。别看炎炎夏日，而这里最高气温也只有20几度呢。刚刚呢，我也为大家介绍了丹巴的一些民宿、碉楼和建筑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广袤的草原。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广阔无垠的草原，绿绿葱葱的富饶植被正好是完美的肥料，滋养着各种小动物，有莫斯卡的松鼠，还有成群结队的马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一不小心走在山间小路上，遇到它们探头探脑的样子，你的心会立刻被它们所捕获。看着它们萌蠢萌蠢的样子在你面前鼓动，丝毫不知道害怕，好想收养一只带回家呢。夏季的丹巴是多雨的季节，湿气厚重，云雾缭绕，更显出一派空灵梦幻的景象。山与山之间变得遥远而模糊，有一种错觉，仿佛来到了黄山，又或是身处桂林，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赤云赤梦或是雨的幻境当中。夏季来到丹巴，除了遇见这云雾缭绕的山涧，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小动物之外，这里还有很多你说不上名字的小翠花，一簇一簇，一点一点，漫山遍野。它们不会像春季里的桃花梨花那么张扬耀眼，仿佛存了些小心思，小心翼翼地长满了整个山谷的缝隙。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就为大家提到过莫尔多的庙会。莫尔多山是藏族的神山，千年碉楼和藏寨都分布在整片的山谷当中，山脚下被一条蜿蜒的小金河所缠绕着。夏季的莫尔多山烟雾缭绕，宛若仙境，仿佛可以腾云驾雾，更显出神山不可侵犯的架势。作为神山之一的莫尔多山受到了许多藏族僧侣的朝拜。据莫尔多神山志的记载，围绕神山转一周相当于念经70000遍，来生不得下地狱，今生也能消灾难。而莫尔多庙会呢，就在莫尔多山脚下的莫尔多寺举行，旁边便是小金河，每年7月初7开始，历时1个星期的时间，用来纪念他们的山神莫尔多。成千上万的僧侣信徒和游客会汇集来此，他们专门来这里祈求山神的保佑，来年能够平平安安。而更多的朝圣者和信徒还会选择沿莫尔多山转山一圈，以祈求今生消灾避难。每年的庙会期间是相当热闹的， 还会有藏戏的表演。藏戏呢，起源于8世纪的宗教艺术，后来逐渐从宗教当中剥离开来，但藏戏唱的内容却依旧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，腔调高亢雄壮，以夸张的表演方式展示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它是一种跟中国的戏曲完全不同的一种演出方式，其实还是挺值得一听的。每年的夏秋时节呢，也是这里最美丽的季节，而当地人的婚嫁也会多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。如果凑巧的话，你还能够参加一场当地人的嫁娶婚宴。丹巴的夏季是翠绿的，是清凉的，而到了秋季呢，这里则讲述着红橙黄的故事。进一首歌曲，一会儿回来，我们诉说丹巴秋季的美。 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深度带领大家畅游丹巴藏区，去那里消暑纳凉的同时，也可以享受到不少的美景。刚刚说过了，夏日里的丹巴是非常宁静、郁郁葱葱又很清凉的，而到了秋季呢，这里却是一片金黄的故事。过了八月的丹巴，最初在一群矮树丛中最先点亮了黄色，隐藏在大片的绿油油的崇山峻岭当中，像是经过基因突变的另类花谷一般。而九月份的丹巴仿佛就变了一个身份，成堆成堆的大片金黄色一股脑的覆盖了下来。因为是丰收的季节，家家户户的玉米、红色辣椒以捆绑的方式铺满了整个房顶，悬挂于窗前。这些成规模的玉米、辣椒让家家户户呈现出了金灿灿的喜庆气氛，而那辣椒红的就分外妖娆了。到了十月和十一月份，那黄绿相间的藏屋又有了新的模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儿冒出来了，那些红叶已经穿插于山腰之间，大片的绿色植物已经不见了踪迹，只有红与黄在风中摇曳，显示着秋天真的到来了。还记得春季沿着山谷铺开的桃花李花吗？安静的桃树李树在这个季节也迎来了自己收获的时刻，沉甸甸的果实缀满了整个丹巴县，连空气里都渗透着甘甜的味道。走在丹巴的山路上，你随时可以品尝到甜美的果子。秋季的丹巴一直洋溢着喜悦的气氛，而每年这个时候也是丹巴节日最多的季节，庆祝丰收的杂酒节，富含锅庄、歌舞还有赛马多种方式，可以说这是丹巴的黄金周，这段时间堪称最令人期待的加绒藏族风情节，任选其中一个节日都会让你流连忘返。在这里无论是哪一个节日，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赛马表演。赛马表演形式多样，有些只是在马的身上架上一些铃铛，随着哨声响起，两两配对策马向前；而有些表演呢，更多掺杂了一些杂技的成分，比如翻跟头、倒立、倒挂金钩等等，博得大家阵阵掌声。丹巴加绒藏族风情节呢，在每年的6月26号到28号，是丹巴最大的节日。每年的风情节，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，来感受当地的风情节，才能真正体会到蕴含藏族风土人情的特有的生活方式，这才是你更好的了解当地风俗民情的一种方式。来到丹巴旅游，自然是要吃好玩好。提到这个吃好呢，在节目的最后，小彤也为大家推荐几道丹巴的美食，比如说藏猪肉。藏猪肉呢，瘦肉多，肥肉少，这里的猪肉都是散养在高原之上的，吃的都是纯天然的草原植被，不同于一般的猪。而这里的猪肉呢，也会采用风干霜冻的方式来特殊加工，也是丹巴很有特色的一道美食。这里也有包子，叫做小龙女的酸包子。丹巴的包子馅儿是来自高寒地带生长的圆根叶子制成的。酸菜包在丹巴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美食，随便走到哪一户都能够吃到一口热腾腾的酸菜包子。青稞酒是一定要品尝的，杂酒节便是当年的新的青稞酿制而成的，新鲜又营养。这一个狂欢的节日呢，也是祈求来年能够像今年一样获得大丰收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尝尝青稞酒。